988製作。公寓的秘密，編劇曾毅恆，第四集。 呼吸中的養分，帶有憎恨，威逼這麼過分，我卻忍不憤，別再試上來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質問，口中所講責任，從來沒上心，想掌管你後換來興奮，沒法抑壓心裡想說請你趕快點死，用我一切可怕醜惡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毀你然後忘記，我給你的痛如此失控，這傷勢誰敢觸碰，每一次也出手竟這樣重，給我的愛是否應用，還換來大聲指控，撕開皮肉心肝雙手獻奉，有種愛只會跌倒失重，跌傷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覆愛被操控，可惜到最後才懂，你已傷得太重。 嗱，咁依呢啲咧系你要嘅降胆固醇药，我喺西药房帮你买咗噶啦，记得准时食。OK， 多谢你啊，林医生，你真系服务周到嘅啫，称得上系我哋星空公寓嘅白色强人。 你啊睇太多港剧啊，我而家咧系失语医生啊真。 嘿，唔紧要，我相信你好快就开到你嘅私人诊所噶啦。 嗯，成你归言。 喂，我翻上楼先咯，拜拜。 拜拜。咦，方文，你咁早嚟嘅，我仲谂住去接你添。 冇咩做，咪早啲过嚟咯。我买咗啲餸啊，等阵煮饭食啊。 好啊，好耐冇食过你煮嘅嘢。诶，我哋上去，我帮你攞。 嗯。 煮啲餸咧真系好味啊，尤其系呢一味糖醋排骨正。 中意食咪食多啲咯。 梗系第三碗饭啊！ 除咗食，你仲识做咩啊？ 你又想讲咩啊？ 你而家系咪谂住一直喺呢度同啲居民睇下病，帮佢哋买下药咁啊？ 咁去帮到啲居民有咩冇啊？ 林子健，你想逃避到几时啊？你想一世就系咁唔去揾日做？ 我是医生嚟嘅， 你俾人除咗牌噶啦。 无论点，我仲系医生。 你争啲医死人，冇得再做医生噶啦。你接受现实啦。 唔好再叫我接受现实。根本系医院错误判断，系佢哋屈我噶。 你当时精神唔好，开错药，呢个系事实啊！你唔可以怪医院咁对你噶。 你系我女朋友嚟噶，你应该企喺我呢边噶。 就系因为我系你女朋友，我唔想你再执迷不悟啊。做错嘅就认咗佢，然后再喺其他地方重新出发咯。唔可以做医生嘅，咪做其他嘢咯。 我读咗咁多年书，终于考到医生牌，而家你叫我随便打份工，我唔甘心啊！ 咁你想点啊？唔通你想做黑市医生？ 我会再上诉，我一定可以做翻正牌医生。你俾啲时间我啊！ 你已经上诉失败过一次噶啦，点解你仲唔死心噶？ 你唔好再劝我。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超过半年了，你还不找事做，你的积蓄顶不得多久的。如果我继续支持你，会害了你的。 总之我有分数了，我一定撑得过去的。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你沟通，我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害怕。 方文啊，你给我上诉了这一次啊。我答应你，如果今次再失败的，我就去找嘢做好么？ 健啊，你唔好咁固执好唔好啊？ 我求下你啊，俾多次机会我啦！我真系好想做翻医生噶。可以取消我医生的资格。 故人何意？我救过咁多人，咁多人话我医术高明，我几威势啊！你话我冇资格做医生，简直荒谬！医学界冇咗我呢个人才，系好大嘅损失。我一定要做翻医生。 你下次要嚟啊，唔该预约先啦。我唔系好中意三更半夜开工噶。 预约边好玩嘅啫，即兴先至好玩噶嘛。 嗯，即兴，你唔使瞓啊，我要瞓噶，听日仲要翻工噶。 同你咁熟，又成日帮衬你，应该有 V I P 待遇噶嘛。 VIP， 你又冇包养我，凭咩有 VIP 待遇啊？ 讲呢啲，我哋讲心唔讲金噶嘛？ 讲心，如果你冇钱俾我，一脚就踢开你啊！ 咁暴力，不过我中意。 系咧，最近呢护士女友冇嚟揾你咩？ 有啊，今朝先嚟过。 咁你仲嚟揾我？ 佢好烦啊！成日叫我去揾其他工作，我是医生嚟啊嘛，做其他嘢咪真嘥咗，系咪先？ 咁佢都讲得啱噶，你系咁吃落去都咪办法噶、 欸。我唔系，我系搞紧上诉啊！我真系奋斗紧噶。 OK， 你咁坚持都好嘅。咁我祝你成功咯， 都系你最支持我。 喂，以后你做翻医生，赚到大钱，唔好忘记带挟我、啊。 讲佢，我会介绍多啲男人俾你嘅。 切，仲以为你点带挟我？你啊，真系想我做呢行做到老啊？ 咁我介绍个富豪俾你，咁啊娶咗你之后，咪衣食无忧。 讲真啦，我呢挺咁嘅女人，边个男人会娶啊？佢哋净系想娶咗我件衫咋？ 唔好咁悲观，学我咁乐观啲，我哋一齐为美好嘅将来而努力，好冇？ 好，大医生讲嘅嘢一定系好噶。 988制作公寓的秘密。 喂，妈，医生点讲啊？咁一定要医噶嘛，医药费唔使担心。哦哦，阿爸又系时候做你啦。嗯，得啦，我尽快寄钱翻嚟啦。我有嘅，你放心啦，冇问题嘅。 是这样，我做事了，拜拜。 喂，什么事啊？又要寄钱回去啊？ 没计了，我妈心脏有问题，我爸又中风，需要很多钱去医啊。他们又得我一粒女，我不给谁给啫？ 那需要几钱啊？ 三四十千咯。 哇，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想办法咯。 最衰我平时又大洗，不是都可以借给你的。 Mandy，你每个月都欠那么多卡数，顾定自己先啦。 看到你这样真是惨啊。这么多年来你都给了不少钱他们医病啊。 是这样的啦，小的时候他们养我，大了就要养他们咯，天经地义，没得好怨。要怨啊，就怨自己不够本事，赚不多钱咯。 我说最衰呢就是你以前的衰老呃了你这么多钱，如果不是啊，现在都不用这么辛苦啦。 不要再提他了好不好？讲起他我就火都来啊。等阵同啲客仔剪彩发型，为你试问啊。 OK， 收到。喂，你而家仲有做嗰啲冇啊？ 我咁需要钱啊，可以唔做咩？吓， 你小心啲啊，千祈冇中招啊，知唔知啊？ 如果中招死咗咪算咯，唔使喺度献世啊。 Rebecca， 你做咩啊？你又饮到咁醉嘅？ 大医生，喂，陪我饮酒啊！ 上次饮醉酒碌咗落楼梯，今次饮醉酒闯入我屋企，受咩刺激啊？你 咩刺激啫？我不嬲都中意饮酒噶啦，两个人饮酒开心啲嘅。啊，陪我饮啦、啊，饮到咁上下，我哋就。最多呢次免费啊！ 唔同你饮啊，我做紧嘢啊。 你做紧咩啫？咁多仪器嘅，研究咩啊？ 吓！喂，你唔识噶啦，你去嗰度吓，一路饮一路睇电视。Okay？ 我唔睇电视，我要睇你啊！ 唔好阻住我啦！ 我系都要骚扰你啊！吹咩？ 喂，你整污糟晒嗰啲嘢啦！你要呕去厕所呕啊嘛！ 我唔制得到噶咩？ 哎呀，真系，哎，闹咁搞。嚟啊，饮杯热茶先。 Thank you。 你呢个酒仙好少饮到呕噶， 可能空肚饮咯。 做咩啊？做咩唔食嘢？减肥啊？ 冇胃口食啊！ 冇胃口，发生咩事啊？ 我阿爸阿妈有病啊，需要大笔钱嚟医。我冇钱啊，我好惊救唔到佢哋啊！ 需要几多啊？ 三四十千啊！ 咁多啊！我都冇咁多钱，借唔到俾你。 子健， 嗯， 你帮我谂下，有咩搵快钱嘅方法啊？我已经抛个身出嚟做噶啦，都一样搵唔够钱。 嗯，其实咧有样嘢，我要好快赚好多钱，但系唔知道你够唔够胆做。 咩啊？打劫银行啊？ 唔系啊。我头先做啲嘢， 我鬼知你头先做紧咩？ 制毒， 制毒你都识？ 我对呢方面咧都有少少研究， 捉到好大罪噶。 鬼唔知咩？ 你又是这么等钱使啊？ 其实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钱，是因为要保住条命。 有人逼你这么做？ 嗯，大概半年前我刚刚被医院除牌，好不开心，于是去了酒吧喝酒。 喂，靓仔，这个位置是我错开的，翻去。 你凭什么说这个位置是你的先？ 我大贵哥说这个位置是我的，就是我的。 我都不知道你大贵哥乜水。奶奶，不要阻止我喝酒啊。 死靓仔啊，竟然这么串，跟我捉他后口打。 还有 起清他的底。 喂，大佬， 你做什么？你捉他在哪里？放我，放我。 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靓仔，认唔认得我啊？ 大贵哥， 点啊？上次打得你痛唔痛快啊？ 大贵哥，上次系小弟饮醉酒唔识嘢，你有怪莫怪啊？ 听讲你系医生嚟噶喎？ 系啊系啊。是啊， 医生对制毒原料应该有啲认识噶，吓？ 呢啲唔系几清楚嘅喎。 唔清楚咧，就想办法去搞清楚。我要你帮我哋提炼毒品。 吓？唔得噶，犯法嘢我唔做噶。 唔好同我讲唔得啊！我知你配错药，争啲医死人，已经被除牌。仲知道你女朋友在哪间医院做护士，更加知道你老豆老母住在哪里。如果 你不搞他们， 你不肯帮我，我就不敢帮我的僆仔会做出什么。你知道的，奸淫老娘是他们强项来的嘛。 你不要逼我了， 我叫你做的事是你财路来的，只要你乖乖地跟我哋合作，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哦，所以之后你就一直帮他哋制毒。 我冇得拣啊！仲有啊，佢哋以防我会出卖佢哋，就逼我去吸毒。我而家濑晒嘢噶啦，冇得翻转头啊！ 唔怪得你冇做医生咁耐都仲有收入啦。 其实我一个人做咧，唔会赚好多。除非有多一个人帮手，就可以快啲赚多啲，一个礼拜赚20,000，睇你敢唔敢做？ 一个礼拜20,000，好多喎、不过制毒捉到好大罪噶喎、 睇你敢唔敢做啦。咁你唔敢做，我勉强你啦。 唉，埋身我都敢啦，仲有咩唔敢？死就死啦！ 喂， Rebecca， 最近唔够瞓啊，成日冇精神咁嘅。 系啊，每日瞓得个两三个钟。 点解啊？ 我失眠啊嘛。 嗯，你不嬲都好好瞓噶，好少失眠噶、 啊。啊，系咯，都唔知点解。 系咪一直担心你父母嘅医药费嘅事啊？ 啊，佢哋嘅医药费我搞掂噶啦，唔使烦。 系咁快揾到钱啊？ 哦，我找个朋友姐嘛。 哦，咁就好啦，暂时解决咗问题，希望你父母冇事啦。 望就咁望啦。 嗯。唉，真係阴公。咁就一世咯。 你睇咩呀？ 嗯，呢段新聞啊。 讲呢个廿几岁嘅男仔咧，因为贩毒判死刑啊！唉，赚多多钱都冇用啦，冇命享。 系啊，真系惨啊！ 抵噶，明知道贩毒啊判死刑啊嘛，仲要做啊？呢啲啊咪叫做为钱死，为钱亡咯。 贩毒会死刑，制毒会点啊？都系唔好再做啦，唔系啊，连命都冇啊！做啦，我好惊啊！ 咩话？你而家话唔做？我哋已经做咗第一批噶啦，你又收咗咁多钱，洗湿咗个头，点可以话唔做噶？大贵哥唔会放过你噶。 吓？你有同大贵哥讲帮你做嘅人系我咩？ 有，我有俾你嘅资料佢啊嘛。 你有冇搞错啊？你起初咪话我就系帮你嘅啫嘛，点解要同佢讲我嘅身份啊？ 咁佢梗系要知道系边个帮紧佢做嘢先肯俾钱噶啦。 咁而家死啦！一做就要做落去，翻唔到转头啦！我俾你害死啦！ 放心，冇嘢嘅。嗱，做多几批，等你赚够一笔钱，就飞去外国一排先至翻嚟。到时大贵哥就好难揾到你噶啦。 你就讲得轻松啦， 唔使惊。嚟，执犯仔，你就忘记一切恐惧啦。乜嘢恐惧都冇晒， 系哇！好飘然嘅感觉，咩都唔使惊，有你喺大厅。 唔系啊，因为我系神啊嘛。 神，喂，有人揿门钟啊，你仲唔开门？ 咁夜边个啊？ 你去开咪知咯，可能系送食物嚟嘅咧。 可能啊，我哋一路开 party， 一路食嘢。 嗯。 子健，咁耐嘅，你喺度做咩啊？ 康敏，你仲喺度嚟啊？ 喂，系咪有嘢食啫？ 佢系边个？ 佢。 你都对得我住。 康敏。 冇嘢，两个人喺屋企玩到咁 high， 仲讲冇嘢，你唔好当我细路女啦。 我哋只系饮下酒倾下偈噶咋。 我专登听日攞假，就谂住去你屋企陪你，点知你已经同第二个女人一齐，你唔再需要我啦。 唔系咁噶，我好爱你噶，好需要你噶，今次系误会啊。 我会信你啊，你冇得做医生唔紧要，我陪你。你一直咩都唔做，继续上诉。都唔紧要，我都一样支持你。但系你竟然衰到搞女人，我接受唔到啊！ 方文，方文， 你唔好再拉住我，放手啊！我真系对你好失望啊！ 方文。 公寓的秘密第四集，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林子健、陈川辉饰演，胡芳文、黄秀霞饰演 ，Rebecca 李丽晶饰演 ，Mandy 黄君贤饰演，大贵哥周景无饰演，琴依沈桂常饰演。